喂，哥仔，搞紧咩啊？ 喂，我揾紧玉敏喺边度啊？ 咩玉敏喺边啊？ 咩啊？今日25号啦嘛，我揾紧玉敏成码购物车喺边度啊？ 吓咩？唔系1号先交嘅咩？ 你唔系唔知啊？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嗰日先交，可能蚀咗1集噶。 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喂，冇问题，攞去。 My Radio 独立付费节目，玉敏射马主持，玉敏、尤达、钱伟乐。 我9号嘅奇乐无穷做胆啦，咁啊 Q 就系、是、开1号闪电王，2号千金一乐啦，这个6号嘅活力宝区，同埋呢个8号型酒杯，3、4重彩咧就可以互穿嚟买。 咁所以呢場咧就係三膽拖1789，三拖1789，三重彩咧就係13789，啊四重彩都係複式啊。 咁即係同大家見面啦！今日好高興又再請到阿梁欣貴教授過嚟嚇。咁啊，另外一樣嘢都好高興咧，就係個背景轉咗。個背景咧就即係我好慚愧咁講啦，我做咗網台10多年咧，都係第一次即係出咗呢個背景嘅。 有依啲 come key 啊！你即係係儲咗好耐錢先做到呢個背景嘅啫 嚇。好靚，係 嗱，即係儲咗10多年嘅錢先做到呢個背景。OK。系，不说来惭愧啦。咁但系今日咧就点解有呢个背景呢，就因为阿教授喺度嘛。 唉，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咁啊，教授，如果有即系大家睇过以前即系前几个月嘅神秘之夜都知道啦，梁欣贵教授咧都上过嚟呢个节目2次噶，系嘛？咁亦都即系好热烈嘅反应啦，系嘛？咁大家知道就教授有一本著作啦，系嘛？咁文说你好似迟啲又会即系出多一本系咪？ 而家寫緊要英文，因為俾倫敦嗰個啲 publisher 嗰啲出版商追咗2年啦。咁啊，今年年底就應該寫完啦。咁啊，希望下年就去開始去英國發言，即係出版。咁我就開筆再寫第二本中文啦。因為有幾本要寫出。 咁簡單嚟講咧，就阿教授咧就中英文都嚇咁 fit。 英文版都是这个的自己翻译， 就有少少不同，因为咧呢本咧，主要我就因为想将我哋几千年每个门派、每个朝代有影响力嗰啲功法咧，列晒出嚟，所以呢本就净系讲我哋历史。咁就外国人咧，我相信唔会咁中意睇我哋啲历史啦。所以個講法有少少唔同，咁其實咧就有呢度有少少相似，就今晚我哋嘅題材，就因為都係叫做 Secrets of the Chinese Longevity，即係神秘嘅秘密啊！ 中國養生法，養生神秘嘅 係啦。咁個神秘咧，我一開始第一章咧，就因為咧好多時間咧，啲人一講神秘咧，古時嘅文化咧就講埃及。埃及全部都是講啲金字塔。其實咧，我一陣間咧都抄到少少出嚟，即係我有一張咧都講中國個金字塔。因為中國其實而家發掘到好多金字塔出嚟。 其實一直都有嘅。 係啦，係啦。 阿紀圖都提過一樣嘢喎，應該係唔係近喺係咪喺呢個西北嗰邊嘅？ 係相當之多舊的長安啊，嗰度咧， 西安嗰邊 都有好多。有人傳說話添啊，香港都有啲。 在那個飛鵝嶺那裡那 個金字塔文雪就好像大過埃及那些金字塔、 嗯、 是那個在那個 先西那裡 先西是 好啦、啊、那我想問教授就是、要寫這個英文當然即係嗰個內容方面或者嗰個寫法方面都要就翻啲西方人士啦。咁但係佢哋譬如話去理解中國呢啲術語或者中國啲哲學咧，我相信係咪有一定嘅難度咧？ 會好難，就因為主要咧佢第一大家文化有問題啦，即、嗯、係大家嘅文化唔同啊。咁同埋咧就。他們都是用以科學為主、 嗯、 我們通常很多時間我們譬如一些古典那些呢、 嗯、 就講好用很多語非常之語言原之有語言眾妙之門那些古典文、 嗯、 那些文獻寫出來、 嗯、 那變成如果照即是你照著書抄下去呢、嗯、就根本就有時候就好 了。看到一頭霧水啦、啊、你就是說氣字什麼氣 ,energy, 氣是不是為什麼你聽到舊雲這樣。 所以我本書呢就講什麼叫氣、 嗯、 什麼叫功、 嗯、 因為首先你搞定個氣先啦、嗯、如果氣字因為中國人的氣字呢包含很多的、 嗯、 有天地人、啊、宇宙三才之氣、 嗯 啊、人體三寶、 嗯 啊、有精氣神所以我哋搞即係大家講邊樣氣先，因為氣字咧都未講得清楚咧，好難講個功字啦，係咁嘅意思。 嗯，好啦，嗱呢本書咧就大家拭目以待啦，嚇、 啊。響應該響三聯啦、啊，天地應該出已經擺出嚟噶啦。 哦、嗯啊，即係依本就擺出嚟啦。 擺出嚟啦。 英文啊，而家就差唔多。 英文就應該下年 啊， 應該下年啊。 嗯好啊，咁就另外一樣嘢就教授就會都跟住翻英國啦，係嘛？ 係，我做兩兩 做兩禮拜咁樣。咁你未來2019年有啲咩 project 會即係可以係同大家透露一下？ 哦，主要就二月三月德國有大學請我過去， 嗯， 同埋荷蘭亦都有大學請我過去。咁我三四月到我翻嚟香港。 嗯 香港城市大學那邊呢黃教授他們呢就想搞那個那些即銀線病、嗯、銀線病、 嗯、 他想下年呢就大家做做研究、 嗯、 因為我銀線病我也有很成功的例子、 嗯、 所以主要是下年呢、嗯、都是下年年頭、啊、有這些嗯，咁嘅 project 嗱，唔怕呢個唔怕題外話，講少少啦，就以你嘅認知咧，銀線病嗰個病因係咩事？銀線病嗰、那個即係佢係咪即係嗱？大家首先知道啦，佢首先係一種皮膚病嚟先啦。咁、 嗯、 另外咧就其實近年咧，大家睇到咧就香港咧好多譬如濕疹啊或者皮膚病嚇。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嚇，唔緊要唔緊要。嗱、嗯，你即係雖然提我話，你簡單講講就係即係嗰個銀線病咧，其實係由於咩嘅估計係咩原因造成啊？ 即係每一個老師啊，每一個醫師咧，大家嗰個問診咧就可能唔同啦。 嗯嗯 咁啊，譬如啊，有時候西醫嗰方面睇咧，佢哋主要話皮膚病之一啦。咁、 嗯、 所以你去睇西醫咧，佢就主要俾好多嗰啲皮膚藥你查下、嗯， 甚至係類固醇咧。 係啦，類固醇，但係類固醇大家都知道啦，好傷身啊。 係 啊，好傷身。啲 steroid 有副作用啦。 係啊 ，steroid 傷腎傷得好緊要。咁喺我少少廿幾年臨床經驗咧，其實咧我就。即是我自己少少的意見、 嗯、 就那個是個血毒的問題、 嗯、 即是個 impurity of the blood 即是那個血裡面那個有少少毒素因為全身走呢就是我們的血的問題、 嗯、即是說你的意思就是其實我們的皮膚病呢其中可能一個源頭就是有些病毒周身走咁即係皮膚度發出嚟。 係啦，就因為咧我哋如果講翻功法咧，我哋喺行氣術嗰度咧有個係胎式呼吸啊嘛。咁、 嗯、 個胎式呼吸啊，全部用個皮膚去吸大自然嘅能量。咁、 嗯、 啊變咗咧，而家知道我哋嗰呢個皮膚就 dermis 同 epidermis 係最大嘅最大嘅器官之一咯。咁、 嗯、 你變咗即係可以咁講，就啲血，因為佢全身爆啊嘛。咁唯一去全身嘅。的面積啦，咁、 嗯、 就係個血的問題咯， 個來源應該喺嗰度 咁所以通常我就 如果我發功同人就同佢清咗個血先，就通常都係個肝啊，喺個肝嗰度啊，同埋教功咧教翻喺個行氣上喺個肺嗰度。 嗯，好， 即係肝同埋肺。 系 肝同肺， 金克木即系个我金克唔到个木咪爆晒出嚟咯，因为佢肝又洗唔到个血啊嘛， 即系嗰个 清唔到个血，系啦系啦系啦， 嗰个器官都系同五行有关嘅， 系全部有，因为我哋问诊咧，有阵时你唔系净系有个表有个女啊嘛，即系你个 symptom， 即系就算你医好咗个表啊，通常你两年之内你唔发咧就冇事，但系如果两年之内你个女唔清咧。就通常兩年都發，尤其是啲 cancer，因為我都有幾個成功嘅 cancer 例子。 嚇，我哋喺度講過啦，就即係換言之，就係治標之餘要治本，係 啦， 兩樣都要治，唔好淨係治標又跟住冇本啊嘛。 OK， 係啦，好啦，我哋今日嘅主題咧就係復氣啊。係，咁呢個題目咧，即係以我嘅理解咧係比較難嘅，難嘅先，因為我喺圖書館都抄好啲書啦。嚇，第一樣嘢就講親復氣嘅，一定係睇光華女科啦，係嘛？ 係， 咁但係問題咧就。即係由三皇五帝之前咧，從來喺中國歷史上咧到近代咧都係一個傳說嚟嘅嚇。嗰、那個技術唔使去住呢度先嘅，你俾去翻我哋嗰、那個，應該我叫你先至去啊。OK， 嗱就尤其是到到近代啦，譬如喺五四啦即係一百年前啦，咁啲人就開始懷疑呢樣嘢。咁其中一個最著名咧就顧傑光係嘛，佢就話咧。你在呢個信史之前所以信史咧就係有文獻之前咧，嗰啲歷史全部都係假嘅，神話嚟嘅。咁呢個就係疑古啦。咁啊，呢個疑古嘅態度咧，直到近年咧先有所改變。咁有所改變嘅原因係咩呢就是、因為我哋喺多好多考古入面我哋發到就係、是，咦喺呢、這個即係所謂周朝之前咧，都有歷史嘅。但係呢個歷史，只不過唔係未必用呢個我哋理解嘅文字寫出嚟， 或者口傳。 口傳啦。咁但係喺口傳，即係你咁輕率咧，就去話呢啲係神話咧，咁其實呢個態度咧係而家今日反而受到挑戰嘅，因為我哋喺好多考古入邊咧，我哋都揾到佐證啦。譬如舉個例，譬如話喺商朝之前，夏朝、夏商周嘛，咁有冇咧？咁我呢個二里頭嗰度又有，好似有啲嘢係咁樣。譬如話嗰啲即係陶，即係呢個陶器啦，咁樣係嘛嚇？或者 殷商嗰啲都已經有啲陶器出咗嚟嘅。 咁再之前咁樣，咁究竟係神話定係歷史咧？咁到而家咧就大家都係一個爭議嘅地方嚟。第二個問題咩？第二個問題就係呢、這個即係呢班人啊，究竟係喺呢個幾耐之前咧？你究竟係五千六千年前啦，或者甚至更加早咧？ 嗯哼。 一你去到更加早咧，就違反咗我哋而家對嗰個人類文明理解嘅歷史。 嗯， 譬如喺西方嘅講法，原本以前講就係最早嘅歷史喺呢個米索不達米亞，即係兩河之間。 係 Mesopotamia， 咁就喺大概而家嘅伊拉克嗰度啦。咁呢個即係講法就大概同聖經掛鈎嘅。嚇，咩佢講嘅？譬如呢個 Uruk 嚇，即係亞伯拉罕嗰度就係等於今日嘅伊拉克，係咪啊？再早啲啦，近年啦，土耳其。土耳其嗰個我哋戈貝克力石陣，我哋之前都講過， 即係話相傳最有可能嘅嗰個伊甸園，係 啦， 就係嗰個地方啦。 嗰個最早都有萬年嘅，嗰個就即係嗰陣時都未開始識耕田，未識耕嘅， 係蘇美嗰時先開始耕田。 咁但係如果你話再早啲咧，就咦，即係大家都有少少懷疑喎。咁所以第一樣嘢問下教授咧就。復氣呢個你個人嘅睇法就係一個神話定係還是即係真有其人呢咁樣嗱咁啊，技術人可以去嗰個電腦嘅版，即係嗰個 P 即係 PowerPoint 就得啦。 嗯， 復氣師上多少少 嗱，上多少少啊，教上少少啦，技術人員嚇，慢慢做嚇。OK， 咁啊，教授又講啦嚇。 復氣師真有其人嗎？再上翻少少， 再上翻少少， 因為仲有個 係啦 下文嘅 係啦，再上下。 如果有 其他人。 我哋呢度有佢冇， 系啦， 唔紧要啦。我主要就我咁讲讲咧，就因为咧就我响我个博士论文嗰度十几年前就写个博士论文咧，就曾经嘥咗成即系用咗成差唔多九个月时间啦。就去睇呢个伏羲氏。就因為呢個伏羲氏佢楞得到我哋個八卦，因為我哋全部都八卦易學啊嘛， 係 由易學 書都係啦， 一樣啦， 對 啦對啦，又一路咁落去傳到去道學啊嘛，咁道學咧就道學就有外丹同內丹啊嘛， 所以即係樣嘢瓜楞藤楞瓜啦。咁變咗喺我方面咧做研究咧，咁我要喺呢邊就講。咁但係問題好似阿梁老師你講咧，就真係咧就太多即係相傳。咁如果其實咧講就而家講第一個先啦，撳一撳。 係撳一撳啦，即係下一你又再撳 啦，再撳一撳。 係啊。再去下 係啦，可能落翻少少。頭先咪就講個河圖個落書咯，係嘛？但係真物有冇歧視咧？再去攞一攞啦。啊，一個撳係啦，可唔可以信咧？喺我方面咧，就因為咧，我曾經喺 Austria 咧，喺奧地利咧，曾經有個講座咧，就有個台灣嘅教授。因為我講同啲西人講完咧，我就話，伏羲氏八卦其實咧，我話咧就呢啲唔係我哋中國人發明嘅，但係我哋中國人發現嘅。咁樣呢位教授後屘咧就哇係咁將軍啊將軍啊將軍啊，咁我變咗後屘我諗住不如就做下功課多少少先啦，係嘛？咁所以我咧就有做過少少功課。因為而家所有佢講啲相傳咧，其實就根本冇可能相信啦。因為而家咧，我哋中國人已經中國嘅飛船都去到上到月球啦，對唔對啊？係嘛？咁變咗咧，我就喺呢方面咧，就同大家咧嗱，去再撳一撳，再上啊，係啦，因為佢太過圓啊，圓之又圓，仲妙之門啦。在我方面我跟那位台灣的教授講講啦，即係而家中國的飛船都上咗去月球，我哋仲能不能夠在下一代跟他哋講伏羲氏見到個龜個背脊嗰度， 喺 個 駱馬 係啦，又駱又馬又龜咁啊，喺個河裏面升出嚟，我哋咁樣去教下一代，會唔會仲爭好遠咧？所以在我方面咧，咁我就後屘咧就咁一撳啦。去嗰個考古學啦，咁我用咗個考古學咧，同埋個語言學咧，同埋個古代嘅文獻咧，喺我博士論文嗰度咧，曾經就寫咗啲文章。啊，唔該。好啦，咁就主要咧，我就借用呢賈蘭波教授。賈教授咧，佢做咗好，佢係。北京大學嗰邊的人類學科的教授，他就過了世了，不過他寫了很多好書，非常好的書。而且呢剛才你說呢，就大家主要聽過的考古學呢，全部大部分都是西方國家，但是呢其實現在呢我們中國呢因為沒有錢，那時候沒什麼錢，所以很多東西都沒辦法發掘，但是現在呢國內呢已經有很多的發掘了出來。好似唔該，賈教授，佢曾經咧就睇過啦，佢列咗本書，嗰本書又講得好清楚。嗱，大家睇到咧，佢嗰個 triangle 啊， 三角形， 係啦，個三角形嗰度咧，佢就話嗰度先係我哋人類個搖籃。即係無形中咧，非洲係有，但係因為英國人佢哋喺非洲嗰邊咧，佢哋落腳落得比較早少少嘛，有成200-300年啦。玩手唔止添，係嘛？咁啊，掘得好多樣嘢，咁所以好多時間咧就用咗西方國家嘅考古學去做標準，但係咧就賈教授咧就發覺咗好多樣嘢咧，就其實由你睇佢嗰個三角形咧，由到非洲去到我哋中國，去到亞洲，去到嗰、那個係啦 ，Himalayas 嗰邊啦，係啦，喜馬拉雅山，跟住佢再落去咧。下面呢個四方形嗰度咧，去到爪哇嗰邊啊， 新基 內係啦，佢全部都發覺到好多樣嘢。好，唔該。咁另外下一個啦，喺個阿賈教授本書咧，佢就話170萬年前咧，我哋叫猿眉人啦。咁猿眉人咧就係直立人啦，即係我哋叫 Homo erectus 啦。咁係我哋中國佢哋即係可以就已經炒咗好多樣嘢出嚟啦。掘到好多樣嘢，就掘到嗰啲牙齒添嘅。咁啊，唔該， 呢個咧 係 啦， 嚟 係啦，呢啲猿人啊，所以佢 Homo erectus 啊，就叫做藍田人啊。咁、其實咧，我另外有一個文章咯，我寫過咧，就係、我哋嗰個神龍氏啊。即係神龍氏，咁神龍氏就話係即係可以咁講，即係 上百草， 係啦，上百草啦，咁就 即係之後咧，係啦係啦係啦，之後嘅神龍氏 啊，但係佢就即係喺我方面咧，我就有少少即係時間嗰方面咧，就一陣間同大家講講啦。咁而家講翻神龍氏同伏羲氏咧，其實我喺我做咗研究咧，就神龍氏行先，然之後就伏羲氏，咁啦，跟住嗰、那個，但係我哋咁樣睇咧，嗰、那個伏羲氏個畜牧啦，咁我同大家解釋咧。我怎樣去開始做這個研究，怎樣去寫這個文章，麻煩。跟著呢，在我的論文裡面呢，我的那個文章的題目叫做 Story of the Rope， 繩的故事，因為繩呢是個網來的。好啦，那麼伏羲氏嘛，他做網的嘛，是吧？好啦，我們看回再下一個，麻煩。看回啦，這個賈教授，大家看不看到他海面嗰度啊，咪有一扎石球嘅，啊左下角嗰度。好啦，嗱呢扎石球就因為我睇到呢幅相咧，就引發到我點有家咁多個石球，因為佢唔係淨係一兩個，佢發現咗好多啊。 喺邊度攞翻翻嚟嘅？ 係啦，就喺嗰、那個嗱，我第二張唔該。嗱，佢咧就喺佢叫做60万年前嘅，呢個係叫做合河文化，再一個唔該，佢呢個合河文化咧，就係佢嗰啲石球咧，佢將個裡面個石球嗰啲有嗰啲沉澱物嗰啲咧，刮咗出嚟咧，就 carbon 14啊，用個14咧就係60万年前噶 ，600,000 years ago。咁響阿賈教授嗰本書咧，佢亦都有呢啲圖啦，唔該，係啦嗱，呢啲係賈教本書嘅。咁佢咧就佢哋，因為呢啲佢係佢哋專門啦、啊。咁我就只我哋做研究啊，當然攞借助呢啲教授啲資料。咁佢哋咧就嗰啲科學家、考古家咧就即係可以咁講係 proposize 假設咗佢哋咧嚇喺度做啲石球。咁又再下一張唔該。嗱、呢本書佢本書亦都講啦，佢就因為我睇到佢咁樣講咧。因為中間嗰條咧就繩嚟噶啦，中間嗰條繩。 咁佢而家嚟睇到呢啲繩咧，好似係武器嚟噶，係咪？佢一路一路發， 係啦，佢繩嚟嘅。對啦。但係問題佢除咗發之外咧，嗱，大家睇下，再落多一個，唔該。係啦，嗱，佢其實咧就用呢啲咁嘅石球咧，賈教授話咧，佢纏到嗰、那個嗰啲啲跑啲動物啊，就將佢去。因為佢畜牧啊嘛，咁如果你野生動物嚟講咧，野生動物你殺佢容易啊，係嘛？又箭啊，又矛啊，又石頭啊，但你生捉咗佢，然之後將佢變咗家禽咧，嗰下難啊嘛，你明嘛？咁所以咧，佢譬如野豬咁，你野豬500公斤嗰啲野豬，你點啊？係嘛？所以佢，所以我就覺得呢條繩啊，我就下一個唔該，我就連結到咧嚇。《易經》裏面嘅佢講過啦，就個結繩而為網啦，佢結繩而為網啦。好啦，嗱，大家再想，唔該，下一個。咁我另外咧就去抄嗰啲壁畫，一啲岩石嗰啲壁畫。咁喺雲南呢度咧，呢個大家見到咧嗱，真係好多個石球喺度啦。 呢、這個係真嘅，呢、這個 呢啲全部係壁畫嚟噶、全部係真壁畫，喺雲南蒼原崖畫，佢叫做懸崖啊，崖啲橫畫嚟噶。咁佢咧就大家睇到啦，佢啲嗱除咗嗰啲石球之外咧，佢開始有繩啦。嗱，上角嗰度嗰只牛啊，即係佢有條繩控制住啦。即係而家我講係啦，係即係無形中咧就呢一扎直立人啊，我哋中國最早期嘅直立人啊 ，Homo erectus。有咁嘅智商去做到條繩，嗰條繩好啦，再唔該再一張， 再下一張， 係下一張。嗱、呢個咧，另外咧仲見到咧，再下多個都唔怕。啊，呢度你見到淨有個網啦，整個網啦，係嘛？ 咁響再攞一個唔該。咁我咧嗱呢個網啦， 呢個網犀利， 呢個網啦，係啦。啊，咁我點樣？ 係 啦，我你再下一個唔該。好啦，嗱，我再點引證咧？就我揾翻長沙馬王堆出土嗰個離卦。呢、這個離卦大家睇到咧，佢右手邊嗰度咧嗱。右手邊嗰度咧就兩個唔同款嘅，而家你左中間嗰行咧就二家嘅離卦，跟住好似呢個山形嗰個咧，其實咧就係長沙馬王堆出土嗰個離卦嚟。 原本嘅離卦。 原本離卦。 嗯。 原本離卦。啊，咁所以如果你將大家將呢個卦係咁樣結埋落去咧，啊，砌埋砌埋砌埋啦，啊，翻翻轉頭一張唔該，翻轉頭係啦，啊。砌埋砌埋砌埋咧，就變咗一個網啦。 嗯，啊，咁換言之，你嘅意思即係估計咧，就係離卦原本最初嘅意象係一個網嚟嘅。 可以咁講，最早期嘅文字記載，哦，我可以咁講，哦，啊。再落下面唔該，好啦，落翻嚟再落。嚇，啊，咁問題就可能呢個咧就係我哋一個，因為佢個網啊根本爛曬噶嘛，係咪？嗯，咁你好難去揾，所以佢唯一就係嗰個石球，即係喺我意思咧，佢個石球有一條繩噶嘛，嗯，即係無形中呢一班我哋嘅老祖宗啦，係啦，老祖宗有咁嘅智商去做到條繩，咁做到條繩啦，咁啊梗係整做個網啦，係嘛？咁，如果嗱再落下一張唔該，係啦。會唔會佢哋係咧？所以我呢度即係我哋做研究嘅啫。 有個懷疑。 係啦，咁啊，即係嚇，即係你好難，因為呢啲全部係 purposes 嚟嘅，咁呢啲全部係假設啊嘛，係， 嗯， 嘛？ 你，嗯， 但係你唔做又唔得噶，係， 嗯， 嘛？咁，嗯，啊，除非嗱，嗯，其他如果其他老師話有問題嘅，咁我都想聽聽，因為我都想請 教。我有問題喎，咁首先話我講，我雖然唔係老師，但我有問題。我 記得係老師啦， 唔係嗱，阿基台嗱，我哋拆個即係伏羲個字啦， 係 嗱，上面嗰度係只羊嚟噶嘛， 係。 個氣字上面 係 羊， 佢只有隻羊喺度噶嘛？咁， 啊， 會唔會最初其實係捉只羊咧？ 嗯哼， 就側邊有隻歌啊嘛。 嗯哼， 會唔會有武器咧？ 嗯， 係嘛？咁其他我就唔知啦。就係，是，譬如個伏字咁樣啊， 下面係一個我嚟嘅。 係啊，咁嗱，如果你伏字你冇咗個人字邊啦，嗰只係咪犬咧？ 嗯哼， 啊，咁呢啲係好即係好行外嘅一啲即係直覺嘅睇法啦， 啊，即係收復咗， 係啊，收復咗會唔會 嗰啲羊嗰族 係啦， 未必未必係真 係。嗱，第二個問題就係，是，咧，教授可能間都會再講講啦，就係，是，我哋譬如話，即係無論佢幾多年即係之前都好啦，譬如伏羲係一個人啦，定係還是成班人？ 嗯， 即係喺我方面咧，當然咧係一個氏族嚟噶。因為佢講到伏羲氏啊嘛，佢氏唔係淨係單純係講一個氏一個人名嘛，可以係個氏族嚟嘅，所以喺我方面咧就根本我話會認同嘅呢個氏字咧，其實係一個氏族，唔係單人， 唔係一個人嚟嘅， 唔係一個人嚟嘅。 咁，啊，如果譬如話我哋用呢個睇法睇，譬如神龍氏、伏羲氏、 有巢 氏、幽巢氏， 係 有巢氏係 早過伏羲嘅， 係咪全部都你估計係唔係一個人嚟嘅？係一班人嚟嘅。 我的文章咧，或者可以分幾次講啦，因為我亦都睇做過嚇個文，另外文章寫個神龍氏，亦， 嗯， 都寫個伏羲氏而家講啦，係嘛？咁啊有，同埋有個有巢氏啦， 係有巢氏， 係啦。咁就其實咧就係唔同個年代我哋啲老祖宗，唔， 嗯， 同年代老祖宗。咁，嗯，當然咧就以。有仲要好多好多 好多，仲有 好多手工啊！佢要做， 系啦， 系啦，钻木取火。佢钻木取火个燧人氏咧，其实咧就对我哋喺我哋讲个功法啊，讲个内丹啊，内丹嗰啲所谓啲功法， 嗯， 就系因为我哋有咗个火把，就冇咗我哋个动物嘅本能。嗯，我亦都有一个 有火就冇咗本能。 我哋个动物 啊， 因为应该咧嗱咧，点解我谂到埋嚟讲咧？就因为我个文章讲个动物个本能咧就。因為我哋本身咧，嗱，而家夜晚黑，你嗰啲動物啊，有夜光眼噶嘛？唔， 嗯， 知你記唔記得我哋個十兄弟啊？嗰陣時嗰套片啊， 唔使唔記得，直情係識嘅，我哋十兄弟係識嘅，有千里耳啦，有順風眼啦， 係啦，係啦， 你話唔識嘅我最 係 大佬，有啲二樓邊個我記得邊個？ 記得我 有一唔使記得我哋係嗰個年代嘅， 係咯， 就有個係唔使夜晚都睇到曬噶嘛， 係啦，咁啊變咗即係我意思咧嗱，如果動物睇得到啊。我哋都係動物嚟噶嘛， 嗯， 因為我哋 half monkey half man， 我哋半猿人嚟噶嘛。咁點解我哋而家睇唔到咧？ 咁就喺我個文章有提及咧，就係你頭先講個瑞人士啦，就係因為當我哋發覺個講藍田人嘅，如果跟翻個考古啊假教授咧嗰啲證據啦嚇，就應該咧係個藍田人，就係應該一百萬年嗰陣時咧，因為佢哋發掘嗰啲骨頭啊，一早早咗骨頭，全部啲骨頭有火燒過，即係無中佢唔係劈雷，唔係打電，佢根本就控制得到個火啦。咁啊變咗，因為火把咧，我哋一懟咗個手上去火把咧，我哋夜光眼冇咗啦。 哦， 係嘛？即係我哋唔用啊。 啊， 另外咧，佢火燒啦，要燒食下咧，我哋個 taste bud， 即係我哋好似蛇咁啊，蛇嗰條脷可以感受得到嗰啲 molecule 噶嘛，係咪大自然嘅變化啊嘛？啊，咁我哋又冇咗啦。啊，咁所以佢另外好多樣嘢咧，就因為我哋。呢、這個當我哋嗰條脊骨，我哋嗰條呢條 semi-spinal cord 企直咗咧，我哋個人類嘅進化論咧，同埋我哋動物咧就爭咗好遠啦、嗯。但係動物本能仲係喺我哋大腦裏面，喺我哋潛意識裏面。咁、變咗咧，如果我哋 最深層嗰啲，其實就嗰啲爬蟲類嗰啲， 係啦係啦，大家知道而家全部啦，中間XYZ嗰啲咁嘅嘢嚇，幾多兆有幾多億咁嘅嚇，我哋全部嗰啲即係記憶啦。所以佢好多時間就啲嘢彈咗出嚟咯，咁所以有陣時啲之所以叫特異功能啊。 哦， 咁而家我嗱，因為 阿教授，如果你咁講，就係特異功能都係動物本能嚟嘅啫喎。 喺我方面，我覺得係啦。 啊， 因為其他啲老師 冇乜神秘嘅， 係啦， 我哋原本有嘅， 應該有嘅。 弱視眼就係啫，透視眼就可能。 咁啊係，咁但係問題就透視眼就呢啲，即係我喺我方面唔係我嘅研究嗰方面啦，因為好多時間就。好多老師就去咗宗教嗰方面啦，因為喺我方面咧就 實證， 我哋要 證據， 有得，即係大家有個關聯，對唔對？係咁嗱，好似譬如話，如果記得就二十年前啦，十幾二十年咧，喺美國，我記得喺美國嗰邊有個女士，全部上曬新聞嘅，可能啲聽眾記得嘅。咁佢推住個車過馬路，一個車撞埋。夾住佢嗰個手推車 BB， 嗰個女士髮浪就哇一手就將嗰個 舉起來， 抬起個車，其他人拉咗出嚟。咁呢啲咁嘅係咪特異功能咧？就是、因為我哋近時我哋真係可能咧係可能係我哋係紅人嚟噶嘛，係嘛？呢啲咁嘅動物嘅本能係嘛？咁啊蘇聯啊有地方有人。呢啲女士都有啲有記錄話係睇得到夜光眼啊，係嘛？咁所以一路幾千年咧，我哋有記載嘅，所以喺我方面咧就呢、這個係人類就有某樣嘢彈翻出嚟。 嗱，呢度真係插一句問阿紀圖啦。頭先我哋提到嗰個瑞人士進入取火咧、 嗯， 你覺得會唔會係嗰個西方嘅希臘神話入邊普羅米修斯咧？ 唔係 exactly 係。因為佢嗰個係一個叫時代嘅嗰個關鍵嚟去發展落嚟，因為基本上你如果講嗰個咧，即係普羅米修斯嗰個咧，就神話階段嚟嘅。咁啊，嗰個時間咧裏面咧，就係冇而家呢個即係譬如我哋中國呢度咧講嗰個叫俗事嗰個咧，就已經開始咧。冇一個確實的時間， 因為喺古代嘅 一傳 古書嚟講咧，對呢班唔係覺得係神話嚟嘅， 唔係而家， 係覺得係歷史。 佢因為而家我諗再詳細啲，佢揾咧，即係譬如你當係神話就盤古時開始啦。 咁、但係宇宙誕生㗎啦。 咁佢咧就即係佢跟住落嚟嘅九頭幾啊、五龍幾啊、涉提幾啊等等等咧，去到有巢氏、瑞人氏、伏羲女娲嗰時期咧，咁都會計到咧就係約莫嗰個年份咧，可以推到咧九頭幾個咧就係3270多萬年嘅，咁啊呢個都係一種叫做係 step by step 嘅嗰個去法，咁嚟去揾嗰、那個用翻我哋而家嘅有一個編年史嗰嚟做嘅。咁啊普羅米修斯咧，佢都未有呢個叫編年嘅階段，係啊，咁啊都係列入嗰個神話個狀態咧，就有啲唔同嘅。如果你講話以好似以系統性嚟去講咧，反而中國呢一種咧。去到有巢氏啊、瑞人氏啊、伏羲女娲啊，跟住咧就係文帝啊、神龍氏啊嗰啲咧，都已經咧係有個族譜、氏譜， 有 名稱， 係有族譜， 俾嗰個族嘅嗰個名，因為之前咧就冇，譬如之前就叫幾嘅，九龍幾啊，或者合和幾咧就係、是。 那些人是未有氏族之分嚟嘅，即係未有王者， 未有名添啊！ 係咁，所以係用一個紀元咧嚟去分。咁啊，呢啲你會睇到而家好多啲學者來即係喺度做啲功德咧，就將即係中國嗰啲神話嘅古仔咧，佢有盡量有偏連嘅嗰、那個嗰樣嘢去到咧，都揾出嚟，同埋盡量揾翻佢嗰個。時間 係啊，嗱咁啊，仲有幾樣嘢問阿楊教授噶。嗱，阿教授呢度睇佢畫出嚟就似人啦，但係如果你講就係西方嗰、那個 啦， 西方嘅考古或者而家嘅呢啲遺傳學嘅，喂，嗰時都仲係好似馬騮咁嘅， 可以 一定係最放喺時上面嗰、那個， 好似馬騮，仲可以即係只人猿嚟。 可以咁排隊啦，你講得啱啊，所以佢半猿半人啊嘛，所以佢 Homo erectus 啊，但係佢直立人。但是问题就当然呢就这些呢就是个考古学家他的有个实证他挖到出来、啊、这样去推就刚才几头老师他所讲的呢就即是希腊那边、啊、那些是杂部分传说啦、啊、在我们做研究方面呢我们就只能够用比较啲實物去推 係 啦，嗱、當然學你話頭佢好遠好遠啊，佢哋推到衰到係嘛？我哋而家暫時都真係，如果阿 黃 教授啦，就60万年前啫，係嘛？ 咁另外一樣問題想問阿教授咧，就譬如話神龍氏咁樣啦， 係 咁喺我哋嗰、那個喺依嗰個歷史嘅記載，應該係一個即係去試藥嘅人啦。即係去嘗百草嘛，咁、你估佢係咪真係用一個 trial and error 嘅方法去做呢樣嘢咧？ 對啦，對啦，我文章有提及過，就係嗰個藍田人咧，點解個我提及呢個藍田人開始咧，就是、因為阿賈教授佢哋發現咗啲牙，而家我哋啲牙都有尖噶嘛，但係佢發覺佢啲牙咧全部磨平噶，佢冇尖牙噶，咁、所以喺佢哋啲考古學家嚟講咧，就當時咧。我哋咧，因為我哋冇好似野獸啲牙同埋啲爪嘅，你明？咁咪變咗咧，我哋咧係我哋係素食嘅， 哦， 淨係食素。 原本人係素食嘅， 係啦，佢哋食啲 plant 啊，食嗰啲嚇啊水果啊咁，係嘛？就因為我哋冇尖牙冇剩啊，咁、所以響你講得啱啊，就相信嗰陣時咧，就真係食死好多人，所以好多時間我同我啲學生講。大家去到啲老師嗰度、醫師嗰度咧嚇，啲外單人哋睇住條方，俾條方你，大家有冇考慮過呢條方傳到落而家可能 死咗四好多人， 真係死幾千萬啊，係嘛？得唔得啊？真係死好多人啊！所以你啱啊 ，try and error， 係啊 ，try and error， 呢啲真係經驗嚟問。 嗱，另外一個就我都睇到啲歷史，即係一啲生物學家嘅講法啦，佢話咧動物本身咧有一種自我傳。嘅能力 係啦， 譬如講話有啲馬騮咧，佢好容易生寄生蟲。但係一生嘅話，佢揾一啲某啲嘅木啊，或者一啲植物咧，佢可以食到稻蟲喎。 係， 咁你覺得呢個係咪佢即係所謂嗰個 本能啊？ 即係我哋自我傳語係咪我哋個動物本能嘅一種？ 係啦，所以我就頭先提出個字眼就是、動物本能咁嘅意思咯。咁另外我記得有一次我睇到 BBC 咧有套片啊。佢就叫做 tribes， 即係嗰啲 部落 啦，係啦係啦，大家可以上翻網睇睇嘅。做 tribe 有一個咧，就去到 Amazon 啊，亞馬遜河嗰度咧。咁、我記得咧，佢就啱啱嗰啲河咧就經過，有兩隻嗰啲鱷魚啊打交。咁佢哋好就係拍到，咁啊跟住咧就有一隻咧就俾人掹咗隻手啊，咬佢手啊，咁啊。冚埋啲水咁啊，沉咗落去，咁佢就過咗啦，咁就應該冇事嘅。但後屘佢哋翻嚟嗰陣時咧，就佢話佢睇到咧嗰、那個有隻鱷魚咧，就喺個沙灘嗰度咧冇咗隻手嘅，但係咧佢又冇死喎，喺度曬太陽嚇、即係如果喺咁多又細菌啊，又爛泥漿啊，係嘛，斷埋手流血都流死你啦。咁點解就所以我動物嘅本能咧，佢根本嗱慢慢。啲街啊、街貓啊、啲街狗啊，食嘢食定，佢可能死噶嘛。但係佢可能食咗食病喎、啊，食病咗，咁佢冇藥噶嘛。但係佢自己自發治療咯。所以喺我方面，我哋做研究咧，就外單道咧，我哋就根本就唔用外面嘅藥，就主要就靠我哋自己引翻出呢個動物我哋本能 我哋呢個自發治療呢個機能。 同埋頭先你睇，如果譬如人咧，你唔好講話即係斷手啦，你淨係譬如話即係大型嘅傷口，佢都會有嗰啲 gangrene 啊嘛。 係啦，對啊， 會譬如話係發炎啦，或者會潰瘤啦，有啲就直情要割添嘅。 係啊， 咁呢個係即係我哋喪失咗我哋嗰個自我痊癒嘅能力喺呢個。 係啦，就喺我方面咧，就其實咧，我哋老祖宗交代落我哋一路呢個內丹道咧，其實就能唔能夠將我哋已經喺我哋大腦裏面，即係唔係唔見咗，只不過我哋冇用啫，勾翻佢出嚟。 係嗱，另外一個問題就係。你提到啦，就以前係未有火之前，我哋有就一個動物嘅本能啦。咁如果咁講嘅話咧，人類咧，如果係食生魚冇飲血食生嘢，係咪真係唔係好似我哋想象中咁壞咧？即係會唔會話我哋吸收嗰個營養會比較好啲咧？ 即係可以咁講啦，即係每個老師嘅講法唔同啦。咁我唔夠即係話人哋錯啦。咁當然啦，如果我哋根本就本身係每個人唔同啦，有啲人可能 體質唔同， 係啦係啦。有陣時你譬如有啲人食呢樣嘢冇事，有啲人食嗰樣嘢有事，都係 唔係講我舉個例子啦， 係咯。 印度人喺印度咪冇事咯，你去到印度咪舐嘢咯。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系啦。呢個個都係呢種經驗嘅啦。 我唔知啊，因為點解最近有人話咧就條恆河太污糟，咁我覺得其實恆河神早都咁污糟啦，恆河就有喂大佬啲大小二便嗰嚟咧洗衫，啲人又落去沖涼。 咁啊， 佢唔係因為我聽過有講話咧，恆河咧係一條會自我。清潔的河流嚟噶，因為你覺得唔 make sense 噶，佢喺條聖河，但係你見啲人喺度洗衫啦，見啲人即係倒啲垃圾落去啦， 但係燒屍體， 燒屍體啫嘛， 係 嘛？咁你解釋唔到噶嘛，係咪？如果係咁嘅話，咁唯一一樣嘢即係有人就咁啦，喂，嗰條河係自己清潔 嘅 喎， 有嘅。有嗰種科學嘅根據， 啊， 佢亦都大學啊，嗰個都有好多人都研究咧。佢係嗰個水流嘅嗰個流動嘅嗰個方式咧，係一種叫洗滌嘅過程嚟。係 啊， 咁啊，所以有一種叫自我去洗滌系統係存在嘅。咁同埋你會講到嗰個恆河嗰個特質咧，咁我哋都唔使講咁遠啦。就算我哋香港啊，我哋香港飲東江水嘅啊。咁咧就喺廣西嗰邊咧，西江水嘅。你知唔知西江水飲嗰啲人啊？有啲澳門嗰啲朋友咧，佢飲東江水咧係會屙嘅。嚇，依個咧就係嗰種叫水質，就算咁近啊，東江水同西江水都有呢種。 我哋遲啲爆腹不侵噶啦，即係你而家啲西江啲東江水咁嘅即係水平咧，我哋遲啲就乜都 啊變咗唔係人嚟嘅，可能 升咧又升咧 cancer 瓜咗噶啦， 全部 而家染污得咁緊要噶嘛， 係啊 爆曬出嚟， 爆曬嗱。最後即係呢一節想問阿教授啦，就頭先我哋總結咗有呢扎啦，咁譬如話呢一班人咧，你覺得佢係純粹喺中國度出現，定係還是？嗰個範圍好似頭先你畫嗰幅圖咁廣泛咧， 當然咧就每個種族有每個種族嘅起源啦。咁啊，我喺我方面咧，我只不過做翻我哋中國嗰方面，咁變咗我就唔即係我根本你話你講翻歐洲嗰邊啊，或者你去翻印度啊，甚至乎佢即係我係唔懂啊，因為我冇做，所以未做功課咧，我都好難話會。會提出任何意見，但我相信呢全部呢我們都是同一個源流啦，所以剛才跟回 賈教授說呢就那個即人類 的搖籃呢就是由非洲、亞洲即中國中國去到印尼那方面的 即東南亞 位那個位置開始 同埋咧，就頭先大家睇嗰個圖咧，我覺得有少少偏差嘅個原因點解咧？因為咧就喺呢個冰河期嘅時候咧，個水位低過而家好多。 係啊， 咁有好多，尤其東南亞嘅城市咧，喺我哋而家呢個年代，即係講而家呢個年代，但係12000年之後咧，由12000年之前到到依家咧，個水位高咗好多 嘅。係啊，因為嗰有個嗰度就係嗰個有。正經講嗰啲羅亞方舟就12000年嗰個有個 flood 嘅，有個好 大嘅洪水， 係啦，大洪水係咁。 咁所以而家我哋譬如睇到我哋嘅考古嘅 我哋掌握唔到嗰啲水底嘅狀況。 對啊， 咁所以唔好啊！你喺呢個台灣墜落嗰度已經有個咩啊？遠亞國。與那國啦，即係有 即係與那國啊，十字城啊， 有好多嘅 水底城啊， 水底城喺度。咁如果你有埋啲水底城咧，譬如我哋就會睇到就即係人類嗰個真正嘅一啲嘅文化，佢哋遺留落嚟嘅痕跡咯， 啊，所以水位可能成日都變嘅，係 啊，所以我哋要做好多功課，仲有好多功課要做。 好啊，咁我哋第一節嘅結束，我哋第二節再翻嚟啊。 好。